欢迎收听 My Radio 讲珠澳节目啊，第85集啊，咁啊，今集咧，咁啊，得翻我哋两个啫，阿猫姐系咪啊？ 系啊，喺度啊，喺度。 咁啊，即系呢个今日就即系其实节目播出咧已经11月噶啦，咁啊，即系系啦，咁希望大家要即系交月费啦，咁啊支持下 My Radio 咁样啦，系啦，咁啊即系冇 My Radio 就冇我哋提供呢啲咁优质嘅节目俾大家听， 有营养嘅节目， 系啊，有营养，有营养，有 insight， 即系唔系好似即系上集我哋讲嗰啲苹果讲呢个移民嚟澳洲嗰啲咁嘅垃圾质素咁样啦。咁即系即系其实我唔系好知香港人对于移民澳洲系咪即系真系好似旅游节目啊啲 KOL 咁样啊讲到人间仙境啊好多嘢玩啊好多美食啊系啦即系我唔觉得系咁咯即系香港人如果真系要移民去澳洲嘅话绝对唔可以用一个嚟旅行嚟 hea 好似去咗好似拍旅游特辑咁样咯即系日日有靓人靓景可以打卡咁样咯。咁唔可以用咁嘅心态 咪即系好似人哋食福利滑水咁啊，以为个个都系咁啊？ 唔系，即系你知香港几多旅游界 KOL 啦，即系过嚟澳洲拍乜拍乜咁样，即系你 啲人就以为好爽啦，移民就等于日日喺度过神啦。 咪就系咯，但系唔系咯，即系其实以雪梨为例啦，雪梨即系你雪梨你 average 你租个 apartment 啊，你都要550蚊一个礼拜啦，而家咁即系 喂，你唔系就租啊？而家电费几 Q 贵啊，大佬！ 即系你嗱，我就系讲租啦，即系租你一个月500几蚊啦，咁你要搵几多钱至可以将呢嚿嘢变咗做即系你叫做你 financially 健康嘅人工三分一啫，系咪先？你香港人过嚟，你搵捻到啲咁嘅工咩？唔好发梦啊！ 啲人就讲到点好点好啊嘛，啲人以为可以搵钱喺度。 电费极之贵啦，电费你三个月几钱咧？ 我三个月400几蚊咯。 咁我平过你好多啦，但你两个人住啊嘛。 我两个人嘛，系啊。 你两个人同埋你，我谂你间屋都大啦，同埋即系你都会多煮饭嗰啲咁。 我唔算多钱啊，我啲同事阿婆啊住啲 house 啊，一个 quarter 3000蚊啊。冬天要开电要开暖炉3000蚊啦，佢哋话夏天就算唔开暖炉啊，都要1000几2000蚊啊。 点解要1000几2000蚊？做 佢哋啲楼上楼下屋嗰啲咧，住 house 嗰啲咧， 三个月 系啊，一个 quarter 咯，3000蚊啊，系啊， 咁贵 ，what the fuck？ 黐线啊！佢哋嗰啲电嗰啲即系点讲？佢哋连嗰啲砖都装嗰啲电，你知唔知啲？ 我知，我 砖可以装噶嘛？ 即系你就算 driveway 都可以装电热噶嘛？你 driveway 车 喺个tire 下边嗰啲啊嘛，佢哋装又好贵噶，你一开全部要开晒啦，好贵噶。 系哇 ，what the fuck 咁样？ 系啊， 点边度有钱啊？哪有钱啊？ 系嗰啲佢哋啲阿姑系过神嘅，我公司嗰啲佢哋啲老公赚到钱嘅，全部做 trade 好运，好好运噶。 屌，咁即系我又入错行啦。即系其实唔应该做白领狗啦，唔应该做 IT 狗啦，真系。但系你但系唔系，即系我觉得做 trade 咧，你只可以喺澳洲搵到钱咯。但系你譬如你即系你要喺世界上面有竞争力咧，我都系好卵閪噶咯。即系咁样冇。 你真系睇啲 Brando 嗰啲节目咧，真系睇到我好火滚。即系佢影美国嗰啲咧， 系啊， 哇，整晒成间屋先$70,000，我顶佢。 但系你唔觉得你做呢啲嘢，你其实你系得澳洲系叫搵到钱噶嘛？你去啲地方，其实你一来你移唔卵到民，二来你社会地位真系好卵低咯。 我谂都睇翻啲国家啦，纽西兰都应该唔差嘅。 屌，但系但系即系我唔知道澳洲本地人点谂啦。即系我以一个我以一条即系放唔捻低荣华富贵嘅港珠嚟讲， 加拿大其实做呢啲好唔好搵 嘅？麻麻，即系因为真系多人做，系啊， 即系唔够澳洲好搵， 一定唔够。 会唔会因为多麦佬嗰啲抢食？ 唔系多大陆佬。同埋基本上佢系好多人走去做呢啲嘢，同埋即系佢一来多 会唔会加拿大而攞牌嘅呢度咧？因为呢度攞牌都几烦噶嘛。 加拿大而攞牌系啊，即系 呢度难攞啲噶嘛，要读书又成噶嘛。 加拿大都要读书，但系即系你澳洲嚟由读书到正式可以自己做 contractor 要几耐？ 睇你攞咩牌 要 咯， 五 我 要 谂， 五要五六年噶嘛，即系譬如话电工嗰啲咁嘅嘢。 系啊，嗰啲要5、6年噶。如果你做 builder 要仲耐咯，系啊， 即系加拿大就好快，加拿大2年都得噶啦，系啦。 就系咁，所以咪搞到啲 course 贵咯。即系好似你可能之后都讲啦，就 childcare 嗰啲都系又系搞到啲牌好麻烦。即系佢嗰啲懒系专业咁啊，呢度澳洲比其实系 labor 搞成噶，阵间可以讲啊， 其实呢啲嘢都好多年前咧，即系讲下90年代搞成咁噶嘛，以前都唔系咁嘅， 唔 系。 系啊，系 labor 咯，labor 懒系工会保障嗰 屌， 啲工人咧，搞到又话咩资历认教，成搞到好难攞牌。 唔系，其实佢搞样嘢叫 qualification framework，咁就专登咧就无啦就将啲 trade license 咧就等于 equivalent of，譬如你个中学毕业啊，你个 TAFE 嘅 professional diploma 或者大学咁样，其实香港都有搞呢啲嘢噶，你记唔记得？即系喺 但系 2000年。 咁，你香港你做呢啲工唔一定要揾个人有 certify 嘅，但系你澳洲唔系嘅，你做好多嘢都要揾人 certify 嘅。 系啊，即系我即系其实就搞到即系呢个叫做好多时啲咩 high trader 就即系着住件咩夹乸衣周街走咁。即系老实讲，如果我有个女啊，我个男朋友啊 trader 啊，屌唔好置入我门口啊，污糟邋遢，屌你老母蓝领狗真系。 咪系澳洲嗰啲先咁邋遢啫，系咪？我见睇电视美国嗰啲人哋都唔咁邋遢 美 嘅。 屌我美国我都有朋友做车房做装修嗰啲，屌人哋真系。冲完个即系喺工场或者喺工地嗰度，即系地盘嗰度啦，冲完凉至会出现咁样嘅。即系佢个开工车污糟，但系佢啲衫嗰啲系干净嘅。 系咯，美国嗰啲我睇电视有噶嘛，嗰啲 home improvement 嗰啲节目， 即系佢系执完执翻，即系执翻靓至会出翻嚟咁样 你 噶 系邋 嘛。 遢，佢未做嗰啲咧，都系啲可能移民嗰啲睇得出咧， 麦佬，啲 唔 麦 系 佬。 系啦嗰类咯，好多麦佬做装修见到哇，好平，黐线唔知我走去睇佢换个星定唔知咩，收几百蚊美金咁鬼平嘅啫，澳洲肯定 系咪平过你整你两个厕所啊？你个一点五次 平过啦，黐线嗰条友，我嗰个黑鬼婆整咗成差唔多全间屋，除咗个厅冇整，同埋啲房冇整，都系我琴日睇个集30,000蚊美金啫嘛， 即系 结 你 果厕所整 喂喂 晒。 喂，其实你整咗个半次咧，即系整咗，即系整咗嗰个数啦。我费事爆你整咗几多钱啦？你再加埋租屋，其实你系咪觉得自己俾人搵到笨柒咧？ 唔系我先系俾咗 premium 噶，点解咧？因为我厨房濑嘢嘛， 咩事？ 厨房 你厨房 搵 咩 人 事？ 整 你厨 平 房？ 嘛。唔系我厨房搵个 trader 整嘅，咁我厨房嗰阵时收得我平嘅，跟住咧佢抌我好耐。喂，大佬，我厕所俾佢咁抌，我交租仲多。如果我搵个 trader 系平嘅嚟整，但系佢抌我就死啦。个厨房佢同我讲之前2个礼拜整咗10个礼拜。 但系其实咁点解即系你唔整咗半个厕所，佢照喺间屋度住，跟住之后另外嗰半个厕 我自己整唔到噶，我佢成个同我拉低晒，因为我原装嗰啲咧好渣嗰啲料个厕所， 唔系 而啲墙 我 都唔 讲 得 呢个， 嘅。 我讲呢个半次啊，即系你可以整咗个半次先， 得唔得 跟住。 我冲凉啊？ 唔系，但系你，我睇到你啲相，你有两个马桶噶嘛，即系你可 系， 以。 后边我装落去啫，本来得一个咋。 我本来即系一即系个半次喺间房入边，跟住就冲凉房喺另外一个房间 系 房。 啊，系啊。 唔系，咁你可以焚咗嗰个半次，叫佢整完嗰个先噶嘛。 咁我点冲凉啊？冇得冲凉噶。 咁啊，真 冇理由日日走去游，冇理由走去日日走去 swimming pool 冲凉噶 咪真系系嘅，真系唔即系你俾租俾咗3000蚊啦，大佬。 冇3000蚊，1,000零蚊啫。 唔系你话你80蚊一日啊嘛，80蚊一日乘30，咁咪2400啊？ 冇，咁应该唔使80蚊一日，我都有1,000零蚊 屌 嘅系。 你上一集我自己话 唔系唔 八 系，即系大概同埋我唔系 exactly 即系3个礼拜嘛，咁你明明 cut 咗嗰啲 weekend 咧，我礼拜一入，咁礼拜六走，咁 exactly 都唔系3个礼拜啦，系咪先？ 算啦，但系即系我，但系你嗰个厕所好正咯，即系其实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俾我听咧？点解你个单头厕所咧，嗰个星盘做咁细，同埋要向住嗰个厕所咧？即 但系 系 澳洲好多人咁噶，你未见过咩？ 唔系我屌，我唔捻理人哋啲，就系你唔觉得以一个 user 嘅角度嚟讲，你要缩入嗰个厕所前边嗰度走去洗手，跟住之后咧，中间有嚿厕纸咁顶住你条宾州，即系你将条宾州系行住嗰个咁嘅厕纸啊，定系将条宾州晾喺个厕纸上边咁洗 喂， 手咧？ 佢系咁噶，好多厕所都系咁样 design 唔系 噶。 咁， 你 但系你 如果 洗， 你嗰啲 half toilet 嗰啲 你 系啊。 你洗完手之后，咁你又要即系 OK， 我当你走去拿条毛巾嚟抹啊，咁你滴湿下边嚿厕纸喎，同埋你 我唔会，我会，我个抹手摆喺隔篱噶嘛，你提我张相我未摆抹手，唔喺厕纸嗰边。 但系你好多时候你好多人都系咁嘅 design， 唔一定要你要咁样跟噶嘛，即系我自己。 系、okay、啊，但系我呢个厕所唔细，我有啲仲细嗰啲 half toilet 咧，系啱啱个马桶塞到条罅嗰位度，你系冇位喐噶。你未见过啊？ 咩我咩我啊住豪宅嘅，我唔系好理呢啲咁嘅嘢嘅，即系我住啲屋啊阔阔大大嘅，即系我即系普通普通料我唔知。 两三个厕所啲咧，有一其中一个厕所咧，即系下边咧挖窄到咧系怼咗个马桶之后冇得喐噶啦。 咁共嘅啫，屌！ 系啊，你见过未？你应该未见过。 唔系你咁閪嘅屋，我点睇？我点睇得上眼啊？真系屌咁啊！立捻杂閪屋真系。唉、哎，得啦，咁啊，即系事不宜迟啦，屌，即系鸠咁鸠吹啊！即系好似我，你知我呢排咧喺度听阿梁思豪做节目啊，系咁。 诶，几好听佢啲嘢。 即系呢个无敌真，我而家讲，我而家即系呢个叫做。 欺压啲嘢。 我觉得我而家鸠吹咗十分钟咧，都有啲佢啲咁嘅作风啊，系啦，咁啊。讲今个礼拜第一单猛料啊，咁第一单猛料咧就系即系讲呢个好正喎，呢个叫做多名中国生啊，澳洲遭围殴，炮轰报警冇人理。 之前 Sydney 都发生过，记唔记得喺 Wallaby Creek 嗰度，又系坐火车俾人搭啊嘛啲人。 Wallaby Creek 又有，跟住之后 Hurstville 又有，跟住 Burwood 又有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系嗱呢间嘢咧就即系讲话呢个叫喺即系你叫喺 Canberra 一个叫 Walden 啊 ，Walden 咧其实我睇过啲资料咧。Walden 啲治安系不嬲都唔好嘅，即系佢喺即系等于雪梨啲差唔多 Bankstown 咁嘅閪区咁样啦。咁就、 oh. 即系夜晚7:40啦，咁啊两个中国留学生啦喺 Walden 嗰个车站嗰度等巴士翻屋企嗰阵咧，咁有四个青年啊喺度问佢系咪有烟啊，咁啊两条友仔话冇烟之后咧，就俾四条咁嘅青年破口大骂，一个中学生忍无可忍啊，弹翻一句俾佢啦，咁就俾一个其中一条废青啊，跟住佢右眼啊打咗一拳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双方就扭打咗起嚟，之后咧有15条。 打佢嗰个系咩人嚟嘅？系白人啦、 啊， 定系嗰啲？ 冇相啊！屌，我想知道啊！即系嗱，之后就15名青年咧，就喺侧边嘅巴士度冲落车咁样，加入围殴两名中国留学生啊，直至有途人报警打人者至收手。咁之后咧，嗰啲学生咧又大支嘢啦，就话即系喺事发嗰度啊，距离行去警局嗰度咧，就只需要1分钟，但系有6-7分钟咧，差佬至嚟到现场咁样嘅。咁就即系该群被打人嘅青年咧，一早已经离开现场啦。其中一个被打嘅中国男生啊，眉梢处出现大量伤口，满面是血。双眼已无法睁开，经送院后啊，被诊断为暂时性失明。咁其中一个伤势嘅学生咧，喺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陪同之下咧，就去警察局度落口供啦。咁跟住两个人咧离开咧呢个差馆之后咧，即系总之即系其实系一个人送去医院啦，有另外两条友仔咧，咁啊即系去差馆度落口供啦。咁啊，即系佢喺车站等车嗰阵咧，其实咧，即系我呢啲，其实俾人打捻到咁咧，我就唔会搭车翻屋企噶啦，我 call Uber 噶啦，系啦 ，call Uber，call 的士啦， 系啦，咁就即系又遇到嗰班咁嘅， 喂，有相应该两条喎，又冇，我睇紧你嘅 post 个 news 喎，好回狗啊，两条友， 好回狗啊，即系嗰啲咁嘅，即系铲青啊，大大只嗰啲咪閪人， 系啊，好回狗啊，你睇下，唔系鬼嚟喎，应该， 我冇时间睇，我而家读紧新闻啊，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不断用英语挑拨清啊！你朋友的血还在我的袖子上，有半史过来咩？滚回中国，哔哩吧啦咁啦，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就即系即系据呢班友仔咧，就话即系该群青年有差唔多30人啦，基本上都是16岁至20岁的当地人，他们每天在 Walden 附近游荡咧，应该是那种无业游民，咁附近咧就有吸毒咁样，咁即系呢度有张相咧就系、是。 Walden 系咪回区？又系回教区？ 咁咪回区嘅，即系啲 outer suburb 咁样咯，有 Westfield 嘅，系啦。咁就即系差佬咧，今日咧就其实就做到嘢啦。咁就即系喺即系就拉咗3个即系涉案嘅废青啊。咁呢3只嘢咧就会即系咪听日就会上 court 啊？系啊，听日就会上 children's court 咯，系啦，即系摆明系未成年嘅呢啲友仔。系啦，咁啊， 咁只系咪未成年嘅啫？如果系嗰啲 refugee 入去报噶嘛？ 系啦，咁就即系，咁啊，即系你点睇呢单嘢？ 点睇啊？我觉得 点解无端端会俾人打先？嗰啲人，你觉得会点解俾人打先？ 你觉得咪即系啲友仔问你有冇烟？你冇，跟住之后你又串鸠佢咯，好似我咁样咯，或者咁样样衰衰串柒柒咯。 样衰衰串柒柒咁啊抵死啦！其实应该见到啲回狗啊，应该避之则吉噶啦，啲人蠢啫。 系啊，即系话冇咪冇咯，跟住行开咪算咯。 行开咪算咯，你同佢讲咁多做咩啫？唉。 咪就系咯，跟住之后即系佢系话基本上打完之后令，即系基本上即系无啦啦其中，即系呢度就系讲其中一条友仔就即系走去挑拨佢，今次即系俾人打到咁样啊嘛，大佬你见到成棚人嚟啊走啦，扑街挨打啊，系咪先？ 你都唔够马仔系咪？唔搭马走人 你唔搭 啦， 马点捻打啫？真系 系 戆 咯， 鸠嘅， 对 但系。 咯啲人。 系啊，即系嗱呢单嘢咧就好笑喎，即系咁今日咧即系呢个叫系咪《人民日报》呢个系啊，即系《人民日报》咧就讲话嗱呢个有篇社评咧就可以讲，即系我自己对于呢单嘢嘅睇法咧，我就嗱我嗱呢个系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嚟嘅。你澳洲你唔捻系 Melbourne 同埋唔捻系 Sydney 住嘅人咧，我都系野狗嚟嘅。呢个讲真嘅。即系屌你老尾又未捻见过世面咁就即系你见到啲咁嘅唐人未捻见过又叫你 Chang 又捻成咁样屌你老尾即系你唔好话我都识香港人喺 Adelaide 啦喺 Brisbane 嗰啲屌咁嘅野狗地方唔好捻住啦扑街生啲细路仔同啲咁嘅屌你咁嘅 生 Whitechurch 翻一 同 齐， 化咪生出嚟咪变生翻咪变野狗咯扑街跟住就 vote for yes marriage 嗰啲咁嘅人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咧有一单嘢咧即系其实你有冇睇香港新闻啊今日阿吴以利报警噶嘛？ 系咪我冇睇喎呢单嘢？ 即系总之咧，就系你知阿成龙同埋吴以磊个仔啊，屌我都唔系嗰个女嚟，佢中意话自己系仔啊嘛，咪叫做先生咯，系 喂，佢系咪嗰啲基嘅？ 佢摆明就系咧，佢出咗柜啦，即系佢同条30岁嘅加拿大 White Trash 啊，自称网红嘅人同居啊嘛，而家就系讲即系呢个女仔，即系呢个吴卓林啦，咁就即系离家出走，就唔同阿妈住啦，咁就即系而家自己就做打工。就养起佢条女咁样啦，系啦，咁咪即系你喺啲咁嘅撚屌地方，咁咪生出嚟啲细路咪变吴卓林咯，系咪先？冇用嘅，即系唔撚得人住啊！即系你 Canberra，屌，即系 Canberra，其实你睇佢嘅人口组成全部都系公务员出嚟啫嘛，即系你閪撚到住 Canberra，仲要系废青咁，你真系应该去死嘅啲咁嘅人。 其实 Canberra 啲人都唔穷噶，我去过。 Canberra 好贵嘅啲嘢，扑街。 系咯，我都唔觉得啲人穷噶。 即系唔捻知啊，即系咁啊，即系呢个人民网咧，咁啊出咗篇社评咧，今日咧就回应啊，就即系回应呢单嘢啦。咁就即系叫咩咧？即系澳有义务啊，认真保护中国学生安全啊。咁啊，即系呢个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公交站23日发生的中国留学生被当地青少年围殴事件，正在舆论场发酵。事情的经过越来越清晰了，打人者是当地街头常见的游荡青少年，他们向2名中国高中留学生要烟抽，被拒绝后出滚回中国去等恶语，被骂急的中国学生回了一句滚，群殴便开始了。整个事件共造成3个中国学生受伤，其中一人眼缝七针，眉骨断裂。参与群殴的当地青少年约有30人。在这之后啊，当地中国学生又屡遇当地青少年混混追赶叫骂的险情，有些中国学生已经失去安全感啊。根据他们的描述，坎培拉警方的介入总的来说不够及时有力。嗱，我必须想讲一啲咁嘅嘢，你知唔知咧？譬如咧，你喺大陆打交咧，你无论是但一方咧，即系公安嚟咗咧，都要行政拘留15日嘅。你知唔知呢单嘢？ 我唔知喎，你可以讲下。 系啦，咁就即系所以即系啲强国人咪即系我唔知系咪呢啲咁嘅僆仔入世未深，定系即系仲以为呢度大陆咧，即系唔捻可以缝得翻佢咯。澳洲系可以缝得翻佢嘅，系啦， 系啊， 因为 澳 自 洲 卫 可以打翻佢噶嘛， 佢缝佢噶嘛，基本上佢有晒 camera 嗰啲嘢，咁你系自卫啫嘛，系咪先？ 系啦，咁就但系咧，即系嗱，即系佢呢度就系呢一篇咧，呢一篇文个呢一篇文呢个 tone 咧，就系话差佬你嚟唔捻切，咁点即系即系而家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伦敦新闻啦，伦敦警方啊而家即系除咗唔知财物损失系超过1000磅，我唔记得系几多啦，同埋即系一啲 minor 嘅 crime 啊，例如 pickpocketing 啊，偷车嗰啲嘢，佢根本就唔捻会调查。你即系你而家你喺度话差佬嚟唔捻切，快屌！即系差佬咁得闲坐喺个警局度，即系食 donut 咩大佬？人哋有嘢做噶嘛？同埋即系呢班友对澳洲嘅社会就即系冇认识啦。阿猫姐，你知澳洲好多警区系 understaff 噶？ 系啊，同埋有啲区系差唔多 no 高松咁啦。譬如你好似曼珠嗰啲咧，都几似 no 高松嘅。其实 你 Bankstown 都系。 系啊，因为之前你记得曼珠有差佬俾人射死咗。 系啊，有啊。 系啊，系啊。 即系你走去调停件事，但系出事俾人射死咗。 咁你啲差佬都系打工啫，惊个大佬啊，系咪先？都要赚你份粮都黐线嘅啫。 我同你帮我做神探啊，真系屌。 系咯，黐线。 咁啊，即系我就觉得，即系你唔可以 blame 差佬嘅，因为屌，即系差佬都要有嘢做，即系佢唔一定。 差佬都系人嚟嘛，同埋佢。大佬佢有啲真係有啲區佢都唔敢去嗰度。 唔係啊，同埋即係你話你不斷喺度 blame 個差佬，你可以即係喺一分鐘喺警察局度行出嚟點點點點點咁，即係你一來你唔可以當人冇嘢做啦，二來就係有 priority 噶嘛。我行咗出嚟咁，即係譬如我個 station 冇人咁點先係咪啊？ 啊，同埋澳洲啲差佬，唉，你叫佢做啲正經嘢，佢哋真係唔做嘅，捉快車係最叻。 捉快車，即係捉人亂泊車，係咪先？ 呢啲係最叻最快。 係啊，咁啊，即係呢個中國學生再繼續讀啦。中國學生在坎培拉遭群毆啊，認為這是孤立事件的中國學者佔了多數。他們的理由是坎培拉街頭有不少青少年混混，那些小青年上經常向路人討。要香烟华和零花钱，构成了治安问题，但他们并不针对专门的族裔，他们叫让滚回中国去，未必有狠心的舆论或政治根源。然而澳大利亚主流舆论近一段时间炒作中国留学生的间谍问题，指责他们不尊重澳社会的言论自由，肯定没对基层民众关于中国留学生的看法产生好影响，而街头小混混骂人的话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社会底层社会的某些情绪，这种判断也不会错，好 fair 我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挺好的，写得 是啊。嗱，跟住咧就即系很多中国人听到这件事啊，会觉得澳大利亚社会对中国人的态度。在变坏，认为今后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在澳学习，可能不太安全了。如果澳方 喂唔安全，唔好嚟啦！喂，唔好嚟啊！唔安全啊，好唔安全啊！唔好嚟咗。 如果澳方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消除这件事的影响，这起事件以及近来在澳发生针对华人一系列负面言论和言事件和言论将。构成一个转捩点，重塑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社会的基础性形式。澳大利亚社的辱华仇华新闻发生得太多了，他们好像是孤立的，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很有些漠不关心的逻辑。跟住之后咧，总理外长对中国说重话，主流媒体宣扬中国威胁论，大学校园出现辱华海报，街头小混混嘴里骂着滚回中国去，打我们在哪里留学的孩子，然后坎培拉告诉我们我们哪个国家对中国是友好的，这要。多么理性的中国人才会相信是真的。如果澳大利亚相信他的教育资源对中国家庭的吸引力是绝对的，中国留学生非澳大利亚不来，打都打不回去。那么澳警方和澳政府和警方可以对坎培拉发生的小混混打中国学生事件轻描淡写。然而很显然，澳大利亚的学校没那么不可取代。是啊，我真心觉得澳洲的学校是閪大学来的，所以我不在澳洲读大学啫嘛。我有些人神都唔捻喺度读，吹！我真的觉得閪大学来的，屌！即系你教捻咗出嚟，你翻香港又冇人睇你，即系我讲紧。 唔系，同埋加埋一堆左交咯。 好左教 嘅。即系你读大学，你睇几样嘢嘅啫。即系大学排名，其实我都唔睇嘅。你嘅 teaching experience 啊，你教嘅有几 relevant 啦，同埋你嘅校友网络啊，你三样嘢都冇，我屌你老母啦！真系你妈閪大学留翻俾你妈閪人。 教到啲人好左教，呢度啲僆仔好多好 left 嘅教到。 我间大学都好捻左教嘅，但系我系唔捻理佢啲嘢啫嘛。 好差左教，澳洲超多左教，美国多唔多左教？ 咩啊？加拿大多，美国仲多。屌你睇下 Milo 喺 Berkeley 俾人 hear 翻出嚟就知啦。屌真系咁啊！即系整个澳大利亚对中国也没那么重要。他如果在澳洲在亚洲夹着尾巴，而不是翘着尾巴做人，对他应该更有好处。因为我 buy 呢句啊！屌你班咁嘅，你班咁嘅 white trash 喺亚洲串串供，你真系要俾人含卵噶，真系。即系世界上哪儿都有小混混，但如果在中国街头有小混混、群殴外国小留学生，还要对方滚出中国，从哪儿来滚回哪里去，那么一定会那些小混混好潮的。唔识解呢句 咩嘢？咩嚟噶？ 唔识解了，即系中国的法律和舆论。对他们一定是该追究的追究，该谴责的谴责，梗系啦！屌你啲咩鬼仔嚟到啊！屌你够胆得罪鬼佬咩？废话，真系澳大利亚有坏孩子不足为奇，孩子做了错事啊，家长的态度是紧要的。唔系澳洲啲人生出嚟啲细路啲野狗咁样 嘅 咧，你睇啲细 路， 你睇啲细路周围， 啲家长都唔俾嘅。 你睇啲细即系你细路周围嘈，周围爬。屌我嗰日啊，我去我嗰日去 Manly， 即系咁嘅时间餐厅咁啊！屌你老尾啲咩细路推住架车一嘢行埋嚟，我兜脚踢开佢咯！屌你老尾啲咩野狗真系！现在到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家长就这段时间各种坏孩子的劣行做了个表态的时候了。我们希望看到澳家的家长是讲得道理的，对自己的孩子不护短。那么澳家的家长怎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咪养野狗咯，屌自己咪饮酒离婚搞家暴，跟养尾野狗咯。讲完，讲完啦，点啊？点睇呢篇嘢啊？好正啊！ 你咪讲得几好啊？几有道理喎、啊。 即系 完全系唔似平时啲大陆嗰啲文章。 我觉得好卵正，即系话你班友基本上 discipline 唔到自己啲人，咁即系搞鸠其他人。即系你即系好多时大陆啲文章系个偏颇，同埋即系好多时即系 系咯呢篇写得几好啊，好好好出奇嘅。 你谂下，其实系英国佬俾人揼，德国佬俾人揼，阿根廷佬俾人揼，巴西佬俾人揼，其实都系应该咁嘅。你叫你班友教好你啲细路先咯，唔好野狗咁周围走啊，系咪先？ 系咯。 好正啊！呢篇文，所以我话 呢篇文写得唔错，真系、 啊、 你真系 咩？即系我系高度表扬啊！呢、這个环球时报啊，屌罕有地啊，真系 罕有地有啲高质咁，系咪？ 咩高？屌即系呢啲咪又系啲香港人唔会同你讲嘅澳洲新闻咯、啊？我好中意揾强国角度嚟研究澳洲啲嘢噶嘛？屌即系唔好即系唔好以为觉得嚟好舒服啊！屌即系你嚟到你想嚟被逼息息咧，系被唔捻到嘅，系啦咁啊！呢单嘢你有冇？ 其实呢度仲强国，我觉得 吓、啊、我不嬲当呢度系广州咁玩啦，当上海咁玩噶啦。 呢度仲强国化而家，其实我觉得 你睇楼就知啦。 啊，黐线啊！我觉得真系 系啦。咁啊，下一单嘢啦，咁就喂阿 Queensland 啊。Queensland 系咪你话补选啊？因为即系我哋即系其实嗱呢单新闻 唔系补选，Queensland 而家提早嗰、那个election 啊嘛，本来话今年唔知十二月噶嘛。 系啦，咁就 系啊？ 点解要提早呢个 election 咧？呢单嘢我冇准备啊。 点解要提早？因为嗰个 PME 好唔掂啊嘛，越嚟越唔掂啦嘛，因为 Adrian 嗰单嘢，你知唔知个 Adrian 卖嗰单嘢咧？ 阿 Danny 唔系 阿 Danny， 阿 Danny 嗰单嘢，阿 Danny 嗰单嘢， 嗱阿 Danny。阿丹尼 越撩越大，咁咧嗰个 PME 开始唔掂啦，咁咧就开始早啲提早选举。 咁啊，阿丹尼呢单 希望直言，即系因为而家越撩越多嘢嗰个 mind。 嗱，阿丹尼呢单嘢咧，咁就其实就系一个阿丹尼系一个印度嘅财团啦，系啦，咁就即系谂住喺澳洲就开呢个煤矿啊，咁即系其实就即系讲，咁你知其实开你知啲譬如。即係譬如啲其他國家嘅企業去第啲地方投資咧，咁好多時你要融資咁樣啊嘛。咁四大銀行啊，澳洲嘅四大銀行，即係例如Commonwealth 啦、Westpac 啦、NAB 啦同埋 ANZ 咧，已經拒絕借錢俾佢啦。 借錢俾佢係 啦。咁就即係其實咧，最即係今個禮拜咧都爆咗單嘢出嚟嘅，但係啲 white trash 梗係唔理啦。 Guardian 啊，卫报啊就爆咗啊，呢、這个叫 Barnaby Joyce 啊，同埋呢个叫做个 trade， 我哋个 trade minister 叫 Steven Siobo 啦。你知佢系写信俾大陆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即系 写信俾大陆啊。 系啦，佢就写信俾大陆咧，就话即系其实澳洲政府啊 defect 啊，即系呢个叫系咪叫外贸投资部啦，系啦，咁就即系话我哋呢个 project 咧，我哋系放行嘅，即系虽然本地银行唔借钱，但系我哋政府对于呢个项目咧系一个 positive 嘅态度嘅，所以即系譬如 咩，好似系其实本来系呢个其中一带一路嘅其中一个项目嚟嘅， 呢个我唔知啦，即系我 因为佢背后 backup。我看新聞說背後 backup 給錢是大陸，其實不是印度，即是找印度佬出面而 已，那就即 印度佬出面，是的， 那就總之就是被人爆了這件事出來，那就被人屌柒啦，爆了這些東西出來，那是不是其實這個都是即 是 這個是不是令到 Queensland 要提早 選舉，因為越來越多臭屎嘛，那些貪污醜聞嘛， 貪污貪什麼污呢？ 佢你冇睇咩？之前 Malcolm Turnbull 收钱啊嘛，俾人捉到收个阿叉。 边个阿叉？冇睇。 即系阿 Danny 嗰个阿叉收啊，系咯，收个阿叉钱啊嘛，握晒手嘛。咁啲人抗议咪摆晒 Malcolm Turnbull 个碌嘅成嘅。咁 冇 睇啊？ 冇睇啊！屌，即 系啊，新闻又买。 咁啊，即系你觉得即系而家 Queensland 啊？提即系11月25号啊！屌，其实月尾 宝莲姐今期红、啊，有机会、啊。 其实月尾噶咯、啊，即系仲快过 New England。 佢一早已经喺 North Queensland 做嘢啦，佢都唔系而家先做嘅。 即系 其实 North Queensland 好多人支持佢噶嘛。 North Queensland 咁卵閪仆街。 佢帮好多人，即系嗰啲银行夹硬收佢收购嗰啲人嗰啲农地嗰啲，佢做咗好多嘢噶嘛嗰度。 系啊，咁就即系。咁即系 Queensland 呢个嚟紧会选啦。咁你觉得系即系其实而家嘅 Queensland 嘅 Premier 系咩党嘅？ 而家系 Labour 噶嘛？ 而家系 Labour 嘅，即系呢个我都唔识读。 佢上次系赢 Margin 到啫。 系啦，咁就即系咁，你觉得今次系会唔会系翻佢咧？定系会系呢个 LNP 的 Nationals 啊？ 其实我觉得 Pauline Hanson 有机会今次， 即系做 Premier 系有机会。 点解咧？ 都佢好多人，其實你唔好睇沿海嗰啲 Queensland 咧，中部啊同埋 North 嗰啲好多人支持佢嘅，其實 係啊， 係啊，咁嗰度都好多位噶嘛。 National 佢今次差唔多擺曬陣咁樣啊 ，Pauline Hanson 有機會。 因為其實我而家即刻開翻啲資料嚟睇啦，咁就即係阿 Tim Nichols 啊，即係 LNP 嘅咧 ，LNP 其實有興趣同 Pauline Hanson 一齊玩喎。 是啊、 即 系会唔会 系好似即系发展到好似纽西兰咁样咯？纽西兰就系、是、你纽西兰就摆明系 national 收皮噶啦，因为太閪啊嘛 ，Bill English 嗰啲太垃圾啊嘛。即系 Bill English， 你知其实我成日觉得 Bill English 咧就好似 Malcolm Turnbull 咁样，即系都系投资银行出身，佢太卵閪喺度卖国。咁你明知 Labour 其实唔够位过噶嘛，但系 New Zealand First 嗰啲系够噶嘛，所以咪选条靓妹做正，跟住之后老狐狸做后边 即系垂帘听政， 系啦，即系老狐狸后边，但系揾条靓妹做头咁样咯。 即系咁就未法国咁啫嘛，揾个 Macron 靓仔出嚟摆啫嘛，后边都唔系佢真系佢揸旗嘅。 系啦，咁即系 Queensland 系点，我就拭目以待啦。咁就喂， 即系我就兴趣睇下今次阿 Pauline 会唔会赢。 我觉得 有人话佢会赢11席啊嘛。 我冇睇 figure， 但系咧。如果睇个势咧，就似系National 想拍佢咯，咁就即系真系唔好俾我哋节目又老师又中啊！真系 喂，但系佢咪濑过嘢咩？嗰阵时阿 Pauline 落Western Australia 濑嘢嘛？ 咁但系 Queensland 又唔同咧。 哦，咁啊系， 即系好似 Xenophon 而家话唔选，但系佢之后嗰几个名单都会补翻上去咁样啫嘛。 哦，咁啊系，喂 ，Barnaby Joyce DQ 嗰讲咗未？未讲， 未讲啊！喂，七君子 DQ 啊，你有啲咩想讲啊？ 哇，最震撼就系 Barnaby Joyce 啦，俾人 DQ 啦 ，Malcolm Turnbull 即刻震啦。 嗱，咁啊 ，Barnaby Joyce 系咩咧？Barnaby Joyce 就系澳洲嘅国家党党魁啦，咁亦都系澳洲嘅副首相嘅。咁即系点解？其实点解呢？几条友俾人DQ 咧？可唔可以讲下？总共有七条友啊。 因为法 发觉佢哋原来系有 dual citizenship，原来根据澳洲嘅 宪 law 法 咧， 系 做 啦， 国会议员系唔可以有 dual citizenship 噶嘛， 因为嗰个其实个 argument 咧就 双 系 重身 话 份啊，双重国 系 籍 啦， 啊， 就系话即系我哋唔可以容许一个国会议员一个 senator 咧就可以有呢个外国势力介入我哋嘅内政啊，所以双重国籍咧系绝对唔容许嘅，系啦，咁 喂，好似怀疑 Sam Dasyawi 系有嗰个以 Iraq 嗰个。后尾查唔查到啊？有冇睇嗰单？俾人哋怀疑佢有呢个伊拉克嘅角色啊嘛？ 冇样到出嚟啦。咁即系其实呢单嘢咧，即系除咗即系呢个叫做Barnaby Joyce 收皮之外咧，咁就讲紧系我哋 喂， 嘅 呢条友快收皮啦！佢乜都帮大陆买。 系啊，咁啊，即 啊！ 系。 买晒买乜嘢都买，乜嘢都卖埋俾大陆。嗰阵时佢做嗰个 Foreign Minister 嗰阵时，乜都话好噶，卖俾大陆，黐线嘅 咁即系基本上佢系连呢个叫乜鬼嘢？呢、這个叫做屌等等啊，咁啊，即系系啦，咁就即系你有冇睇到啊？Malcolm Turnbull 系话唔会再设呢个叫副外相啊嘛，叫阿 Julie Bishop 顶上算啊嘛， 系嘛？我唔知喎。哦，系，叫佢 acting 啊嘛。 系啊，叫佢做 acting 算啦，系啦， 啊！ 咁啊，即系我 不过而家阿巴特比蠢蠢欲动，想再选翻入去，知唔知？ 咁点？但系都要点算翻入去咧？ 佢 term 好似唔知2018定系几时有选举嘛？佢哋嗰度个区，佢个选区系啊， 即系佢系咪？ 又谂住呃啲阿婆阿伯，唔睇 Twitter，唔睇 Facebook 嗰啲嘛？ 佢系咪谂住即系放弃咗个国籍之后，放弃咗嗰个佢个 啊！ UK 嘢之后，再选翻入去？ 系啦，就系咁咯。跟住谂住佢特登就想去嗰啲咧，阿婆阿伯咧，冇上网嗰啲，睇唔到啲衰嘢嗰啲嘛。 黐线， 去嗰啲区度嘛，想系啊。 黐线，但系即系呢个叫，但系啊，我觉得 Xenophon 醒目咁铺 新楼房而家搞咩啊？佢咁 ，Xenophon 佢基本上已经谂住辞职噶啦嘛， 啊，咁 咁 咪 咪 就选咯，冇问题噶。就好似阿猫冚 Malcolm Roberts。 Malcolm Roberts 咁啫嘛，出佢都再选过啫嘛，可以。 咁啊，即系呢单嘢咧，咁你系咪觉得抵死？你都系， 边个你讲？ 即系班扑街俾人 DQ 班仆街抵死啦，跟住有边噶嘛，记得个女嘅嘛，系啊， 啊？嗰个加拿大噶嘛，好衰唔衰 系咯， 啊？黐线， 抵死。 黐捻线，咁 喂， 啊！ 好似而家就 DQ 咗之后咧，你知唔知咧？国会冇大多数党喎。 系啊，因为佢原本已经系，即系而家咪真系平分秋色咯，即系原本系揸两席咁样啊嘛，而家咪嗰一两席都蚀埋出嚟 系啊，正喎，我觉得 嘅。 咁先好啊。 我都觉得爽。咁啊，呢单嘢就即系其实对于香港人咧就冇乜意义噶啦。总之就系即系咁样 DQ 咧，点都好过即系做閪嘢俾人 DQ 系啦，或者有啲人唔明啊，其实 DQ 对嗰个政治有咩影响呢？可唔可以解释下咧？即系 DQ 对本土嘅政治啊，或者个议会有咩影响？ 冇啊！即系而家你系令到嗰、那个叫做乜鬼嘢啊？你讲乜？哇！屌！我睇翻你个 comment 咩？最弊食一次比一次差，做乜捻嘢？真系，唉！对于本土政治有咩影响？冇啊！而家咪将嗰个 margin 减到最细咁样咯，咁即系啲嘢咪更加难过咯，咁咪继续悬空啊！即系原本已经悬。已经完得好紧要啦，而家咪完得更加劲啊！ 咪都有好处，我觉得，即系唔好等咧阿 Malcolm Turnbull 以为自己系大多数党咁样， 同埋重即系快啲重选啊嘛！ 系啦，快啲重选，即系分钟踢佢走啊！可以，我觉得。 一早应该啊，真系。 Malcolm Turnbull 呢条废柴，我都真系唔知佢有咩做过啲咩好嘢，做过咩好。 冇咪不断喺度卖国咯，即系我咧而家咧 Peter Dutton 咧就潜水，即系好似张建宗咁样，张建宗咧就唔出面做咁多閪嘢，令到自己慢慢咁升上去。咁而家咧，即系你记得我哋啱做节目嗰阵咧，就系Paul Hawke 做好多閪嘢啊嘛， 系啊 而 系 家咪 啊 俾咗 Steve Sciobo 做咯。 系 即系啲 啊 卖国嘢咯，跟住之后阿 Dutton 同埋阿 Tony Abbott 咪慢慢喺度等运到 我觉得阿德腾有机会上位，唔知点解。 德腾有机会咪张建宗咁咯，咪话佢 系啊，好奸其实德腾。 即系沉底，即系沉一段时间，到时啊讲几句爆嘢出嚟，吸民意，咁啊佢出嚟选嗰阵咧，咁就话自己系实干派啦。我唔捻住搞政治嘅，我净系想做嘢嘅啫， 系啦，其实好奸嘅德腾。 即系唔好俾我老师又做，系 我 咁 觉得 啊。 下届佢有机会佢做 PM。 咁啊，点啊？即系讲嗱呢一 part 咧，我有你讲噶啦，我就唔系准备好多嘢啫。你系咪话咩呢个叫做楼市传真系要做？ 楼市传真继续讲啦，呢次扑街啦，连 Sydney 都跌到 under 70。 即系你系咪讲即系嗱？即系其实咧，必须讲咧，即系我哋有 keep track of 澳洲咧，就每个礼拜六啊嘅叫 auction 概况嘅，系 auction 啦。 状况 咁其实 auction 概况咧，好多时咧，你睇 email 嗰啲咧，系俾个大数嚟嘅啫。咁基本就讲晒澳洲咁多省嘅嘅 across the board 系几多啫。咁其实咧 auction 个大数咧，已经喺3个礼拜之前啊，跌破咗呢个70嘅信心大关噶啦。近日咧就更加跌到落66啦、67咁样。咁阿猫姐，你系咪话如果 Sydney 跌破70咁啊，閪噶啦？ 好系、哦，反而今个礼拜咧 ，Sydney 仲低个 camp 啊，低个其他省嗰啲Melbourne 嗰啲。 咁啊，即系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咧？ 喂，同埋你唔好净系睇个 rating 喎，同埋咧，我会睇埋其他嗰啲数据嘅，即系佢会讲有几多个auction 系即系 sold prior to auction， 有几多个真系 auction 咁咧？其实有到一半咧系真系 auction 嗰日买嘅。 咁 即系喺64% 里边咧，即系 roughly 我谂30%到咧系嗰日买咯。 咁之前买系咪即系代表嗰啲业主囤鸡咧？即系 囤鸡咯，即系惊唔到价，反而嗱一声出货咯。同埋你见到好多sold prior to auction 咧，都系 unit 多咯，好多系。 即系你见到人靓价有人要咁啊，算啦。 系啊，即系投资者都企得好硬，即系嗰啲 house 嗰啲咧，我唔到价，宁愿唔买，我都 pass 先咯，好多 house 都 pass 先咯，系啊。 封盘。 封盘啊 ，house 买 house 嗰啲多数有钱，佢哋唔知在噶嘛，咪等下先咯，可以。 系啊， 系啊，系啊，同埋睇到咧，多数 house 买得出嗰啲咧，都系啲旺区，譬如近城啊或者 north 嗰啲咯。即系你话其他啲区咧，西区嗰啲真系好细啦，好多都 pass 先咯，啲 house auction 都。 即系西区啲 house。 系啊。 唔系你见到 Sydney 而家摆到明就系捧呢个叫父母干上车啦，你见到 Mossman。唔系 Mossman 啊 ，Cremon 啊， 讲笑呢排嗰啲 realestate.com 啊 ，domain.com 嗰啲文章咧，好多都讲啲成功靠苦干嘅例子，又话年青人买楼啊，又20几岁买楼啊，又话点样勤力储钱啊，跟住咧后面就会加多句就系得到父母嘅帮助，顶你个肺， 咁你收皮啦，真系，冇讲出嚟， 都同 avocado toast 有咩分别啊？呢啲 唔系啊，但系其实虽知，我觉得澳洲父母有钱嘅比率远比亚洲地区低。你知澳洲即系所谓真系有钱啊，可以揞到，譬如揞40万出嚟资助你嘅，真系非富则贵噶嘛？ 点解咧？因为咧，澳洲人咧，嗰啲父母咧，佢哋咧唔兴储钱，唔系啲唐人 系咪？系冇储钱文化噶嘛？ 跟住佢个个 school holiday 都要去旅行噶嘛？边储钱啫？你唐人唔系噶嘛？唐人唔会成日去旅行噶嘛？ 唔系啊，除非系我细个成日旅行，但系我老豆工作嗰啲啦，都系啦，咁就即系唔计啦。 即系除非你真系好多多余钱咯，但系鬼佬唔系借钱去旅行噶嘛。 屌鬼佬啊！屌我做你知我做 tech industry 啊， 啲傻啲即系啲又唔系 junior 啲嘅，即系啲啲你知佢，你大概估到佢份粮几多？咁都可以咁样使又养埋， 其实 养埋细路，我唔谂知佢点生活。 我早几年咧见到啲鬼佬都好大使噶嘛， 啊、 但系我发觉佢哋而家开始都悭翻啲咯，即系可能真系唔掂好多。 同埋惊噶嘛， 系啊系啊， 而家成日炒人， 啊、 你见到Optus 上个礼拜炒170啊。 一来炒人，二来同埋佢哋知道咧，啲生活费贵咗好多，尤其是嗰啲租同电费，租先加得犀利啊嘛。 系啊，租仲好过电费。 系啊系啊，好、 啊、 加得好犀利啊！租呢几年我谂都年年都起码加10%以上。 咁啊，即系你系咪你系想讲话即系楼市传真咧？你系咪话有篇文啊？我啊开唔到呢篇文咧，话 Sydney 就 overdevelop 咁样啊？ 哦，好笑呢、這个就系咧，话呢个 Hills District 有个 MP 咧叫 David Elliott 啦，咁咧佢系 LNP 噶嘛？ 系啊。 佢走去同人讲话，其实咧好多 voters 都愤怒，因为咧而家咧 Sydney 已经 overdevelop 啦。如果佢再当选，下次再当选咧，就会叫政府咧唔好起咁多楼喺个区，因为 infrastructure 承受唔起，都黐线嘅。而家你知唔知？就算你个 council 讲乜都冇用，个 state 可以 override 噶嘛。 你好多时，你见到你嗱，我以 state 为，我以 hills district 为例啦，即系横掂都讲开啲 hills。你見到啊，全部啊，你知 hill 係兩條路入嘅啫嘛，一係 Northern Road， 一係 Castle Hill Road， 係咪先？係 係 係。最主要兩條塞到嚟都係塞嗰條咁嘅嗰條咁嘅撚屌 A 廿八嘅，係咪先？ 哇！塞到撲街啦，塞車。 即係你一定你一定 pan 到。之前朝頭早去醫院咁咧，哇！黐線多 Northwest Park 嗰度 Business Park 咧，哇！幾鬼塞嗰度黐線。 即係你知 Hill District 基本上係。一系就 A， 一系就即系 Victoria， 即系 A 四十同埋 A 廿八咁 serve 佢噶嘛。 唔系，如果你去 Castle Hill 都好，即系直情个 Castle Hill 个 Town Centre， 你讲有两条路。如果你入嗰个 Northwest Business Park 咧，系得一条路噶咋。 系啊，咪走完 Northwest， 成日塞到扑街咯。 咪就系嗰条 Northwest Boulevard 咯。 系啊，系啊。 所以咪就即系其实之前我喺个 group 度 post 过啦，话你 Sydney 啊，你大部分嘅路嗰啲嘢咧系设计俾1990噶嘛，但系 Sydney 以前系俾马车用噶嘛，都唔系俾揸车嘅。 唔系啊，唔系即系你讲紧，就算你话上面新区嗰啲路系1990年嘅 design 嚟嘅，佢1990年 Sydney 同埋而家个人口系增长咗 double 咗啊，咁你 唔系成路噶嘛，咩仲有其他啲 facility 啊、医院啊、学校嗰啲都唔够而家。 咁就系咯。 跟住话要整流动课室嘛，你睇另外 news 话，因为而家唔够学校嘛，黐线。 系啊，即系所以话你个 council 系冇用嘅，因为好多好多 project 系国家系联邦分嘅，唔系即系就算唔系省系联邦分嘅。 唔系，同埋而家有个 law 嘛，啱啱今年出噶嘛，就系、是、话 state government 系有权 override 你个 council government 嘅 decision 噶嘛。 系啊，有啊。咪所以 即系如果你个 developer 话收埋咗你个 state government， 你 council 讲乜都冇噶。 咁啊，即系另外呢篇新聞咧，就系即系讲呢个叫咩？呢个 RLB Crane Index 啊。咁啊 ，Sydney 就系呢个叫做呢个 Crane Capital of Australia。咁啊，总共有350个crane 咧，咁就喺呢个 city 嗰度，喺个 city 嗰度咁样。咁啊，即系呢个叫最多 new construction 咧，就系 Mascot 啦、Homebush 啦、Lane Cove 啦、Lewisham 啦、Zetland 啦、Leichhardt 啦、Surrey Hills 啦、Asheville 啦、Urban 啦、Flemington 啦、Meadowbank、Mossman、Wright 同 Waterloo。 但好奇怪，我睇 auction 咧，今个礼拜咧买得最多 unit 嗰啲系 Alexandria 喎。虽然你话嗰度起得多 ，Alexandria 同 Setland 都好多买得出， 好多鬼中意住嗰度， 系咪多 cafe 咧？ 多 cafe 个 lifestyle 咯，近 city 咯，系啊， 好奇怪，嗰度好多买得出，系咯。 但系我唔知你点睇嗰度咯，我系唔捻想住嗰度，你唔觉得嗰度好黑嘅咩？好暗嘅咩？ 黑就唔系黑，不过一定有飞机好烦好嘈咯，同埋好密咯。而家起到香港咁咯，你眼望我眼都打开窗， 同埋其实得一条路嘅啫嘛，得条 Botany Road 嘅啫嘛。 系啊，系啊。 Botany Road 啊，基本上系单线嘅，因为侧边一定系。 喂，同埋你搭火车，你话近 Green Square 嗰边咧，朝头早扑街好多人噶。 咁同埋你唔觉得夜晚好恐怖咁啊？都系。 夜晚有公屋噶嘛？嗰头。 夜系夜晚好恐怖噶嘛 ？Reference 有公屋噶嘛？唔系 Reference 啊 ，Waterloo 嗰度有公屋。 系啊，有噶。 系啊，物 Ecovery Street 对面嗰度咪公屋咯。 系啊，所以咪好恐怖啊！即系我唔知点解鬼佬中意 有人俾人打劫啊，即系识嘅人俾人喺个头俾人打劫。 所以咪就系我唔知点解鬼佬中意住嗰度咧，黐捻线。 哦，咁啲人近 city 就得噶啦，近车站啊。 咁但系你唔觉得 city 好闷嘅咩？ 咁有啲人中意噶嘛，中意饮噶嘛，出去我唔系嗰啲 style 啊嘛，大佬。 嘥钱啊！好捻有钱嚟噶，咁啊，即系呢个 Crane Capital of Australia 啦，咁就即系基本上你呢啲咁嘅 DA 咧，好多时都系呢两三年批出嚟啦。咁即系嗱，我哋睇而家澳洲个地产咁啊，死人细啦，即系我哋都讲好多次啦 ，condo 啊一定閪噶啦，系屋自保值噶啦。咁佢而家起咁捻多嘢，咁出资会 喂，但系仲有好多强国人买，我听我啲客仔讲咧，有仲有嗰啲 property tourism 乘车旅游巴车啲人嚟睇。 睇楼喎，系啊，咁买咗丢喺度，咁你都系唔捻系冇捻用噶喎？ 点样丢喺度冇捻用？ 你买咗你都冇人租， 出咁多大把钱噶嘛？一强哥呢排深圳啊、广州啊、上海啲楼都升得叭叭声啦，你唔知咩？ 我知。 咁嗰啲人可以嗰度套钱出嚟，跟住未有过嚟炒啊？ 黐线，即系做大，即系唔知啊，咁咪即系。 冇人起都冇人住咯，呢啲咁嘅嘢放出嚟未必有人买咯。即系你都睇到，即系嗱， 所以嗰啲 developer 而家咪出保证回报咯。你冇听过咩？ 加拿大有保证回报好耐啊！ 之前 Melbourne 有，而家 Sydney 有啲盘都有啦。保证回报咩？ 嗰啲嗰啲你起出嚟啲楼你唔使要噶咯。 点解起出嚟唔使要？ 即系你加拿大有保证回报嗰啲，咪李嘉诚嗰啲盘咯，咁嗰啲好恐怖噶，入咗去，即系你系 啲 cost 好差啲啦，系咪先？ 你埲墙歪噶，大佬真系 埲墙歪啊，或者啲地下地陷咁样系嘛？ 系啊，又漏水又剩咯。 哦，系咁啲人都预咗噶啦，唔系嘅咩？ 咁啊，唔理得咁多啦。 海外啲人都唔会嚟 check 噶啦。 咁啊，即系买楼咧，就唔好买到呢个叫 Salem 啊。回九副市长啊，嗰啲咁嘅楼。 喂，佢呢排正，咁鬼多新闻。 咩？即系佢就即系原本佢上个礼拜就要上庭啦，咁啊，即系 压保险啊，压 NRMA 保险啊。 系啦，咁就即系我即系我未见过人撞，我未见过人架车即系撞车撞成咁啦，即系我自己。 咩？佢唔系一单，原来撞咗好多单啊！佢点解话佢 fraud 咧？原来佢好多单噶啦。 即系 呢单上就系啊。 即系我自己就都撞过好多镬车啦，我未见过人撞车撞得咁有型啦，系啦，即 系因为 NRM 觉得奇怪，冇理由撞咁多次咁一个月内 吓，咁啊，即系俾人开快脑啦， 系啊，开快脑咯，咪 fraud 咯，查到佢 系啦，咁啊，即系佢而家就俾个咩？而家俾个越南仔告佢，咁啊，试完个越南仔咧就买咗佢其中一个叫做啊，即系呢个叫做其中一间 condo 啦，咁就发现咧，佢原本买咗间105 square meter 嘅 condo 咧，缩到得翻80尺，咁啊告鸠佢啦，系啦。 喂，而家系咪仲系合法噶？系咪 developer 可以随时改职噶？ 系， 仲合法哦。咪 Surrey Hill 嗰单嘢之后，唔系已经有人话要立法阻止啲 developer 乱改职嘅咩？ 冇立到。 冇立到啊！哦，搞错啊！唔怪之我听到有 complain 话有啲 council 咧，咁譬如咪话本身譬如起六层嘅， 系啊， 咁有啲人 complain 话太高，咁好啊，冇问题，我改譬如改五层，咁咪将啲单位缩细咯，都系咁多个单位嘅， 几好啊！系啊，即系你批唔到个地积比例，批唔到个地积比例，或者即系个 council 唔批嗰个嘢，咁咪缩细咗佢咯，即系嗰啲 margin 嗰啲嘢，系啦。 是啊，咁佢一人都系咁多个单位噶嘛， 咪几好， 即系缩细啲咯， 正啊，爽啊，咁啊，即系你话呢条友仔告唔告得赢佢咧？即系我就觉得咧就50-50啦，但系告得赢佢咧，你都 佢都冇钱赔啦， 你都冇钱赔啦，系啦，搞咁大镬嘢系咪先？ 呢条友都争人哋100万装修费啦，未俾啦， 几多街数条友仔？ 系咯， 周街 J。 排队都未排到呢个僆仔， 周街咁啊，即系只可以话你唔好彩。但系咧，即系咧，话说回来咧，我上几个礼拜咧同我 friend 食饭咧，屌佢买，即系你有冇睇几年前啲新闻咧？Auburn 有个唔系即系 Lidcombe 啊，有个 apartment block 咧落完雨之后成个顶冧咗啊嘛。 我睇， 佢就系买咗嗰度啊！屌 ，Oh my God！ 咁点啊？后屘而家死翻？ 而家我唔知啊，但系即系嗱你。你嗱，屌，算啦，爆鸠咪人哋做咩噶啦？酒店 sales 赚几多钱啊？ 咩酒店 sales 啊？即系卖酒店。 酒店你做 front desk， 跟住之后要兼顾埋卖俾团嗰啲位赚几多钱一年 ？Sydney 唔系好多啫喎 ，Sydney 因为多人做嘛。 大概几钱 咧？我谂六七万都有啩。 咁六七万嘅人，你会唔会买一间68万嘅 condo 啊？ 佢一个人定系 一个人工？有 roommate， 但系佢一个人 系咪有人联名咁啊？ 冇， 我屋企人帮咯，可能屋企有钱咯。 嗯，但系你觉得觉唔觉得咁样？即系你屋企人帮系一件事啊？你觉唔觉得？即系屋企人，佢都家道中落噶啦，佢呕条咁大嘅数出嚟买啲咁嘅 high condo， 你有冇觉得弱智？ 咁有啲人落嚟买嚟扣税啫，系咪？佢谂住可能 唔系佢自己， 啲 agent 氹佢买嚟扣税。 佢自己住喺入边， 自己住就戇鳩啦。 佢自住在家要揾个 roommate 嚟俾租，就 你买嗰啲地方，买个 townhouse 数过啦。你60几万之前都买到啦。 佢两年前买到啦。你两年前60几万你买到，你其实你买到 north 嘅系。 系咯，买个 townhouse 或者买个 unit 喺 North 圣 I 嗰啲之前都买到啦。 你唔好话圣 I 啦，你60几万你买 Willoughby 旧嗰啲都买到啦。 系咯，黐线嘅啫。 系咪好嘛？咩即系我奇人嚟嘅？总之我几个礼拜之前就同你咁嘅奇人食饭。 好，唉，低能呢啲人真系。 咪啊，咪算啦，啲总唔得啊，人蠢冇日依， 人蠢冇日依系嘛？ 系 好 啊， 多 body agent 好多人俾 agent 困。 系啦，系啊，佢咪俾个 agent 即系讲佢话，啊，如果你唔再唔上车，咁啊迟啲就起啦，哔哩 一 吧啦 来 咁。 同佢哋就话，诶，梗系买新楼啦，新楼啲 屌， 十 但系 亿啦。 屌，我 Google 佢个地址就知閪咯，即系咁你都顶得顺啊，真系。 唉，咁唔系人都系你嘛？你记得之前都有网友话我哋好，唔好再话西说你西噶啦。 咪啊！叫佢死全家啦！我负责任话，我呢、這个我代表港珠澳叫你死全家，你呢个閪人冇资格同我讲嘢。讲完， 跟住话我哋踩西雪嚟啊，真系好 我 笑。 摆明踩你啊！垃圾閪区，屌你老味！你睇到 Black Town 啊？上个礼拜我咧 group 度 post 啦，屌 highest crime rate of Australia，屌 highest 呢个 喂， welfare。 同埋食福利第二多 呀， 食福利啊， 唔系即系 全澳洲。 全澳洲第二呢个 welfare budget 啊！屌地灵人杰啊，扑街生喺啲乜野狗地方，你啲仔女第日都会成为野狗啊！屌你老母真系，屌嗱声真系吉鸠我，我屌你老母啊！扑街生野狗贱民死全家， 喂，讲起生仔咧，你咪想讲个 childcare 未讲完屌嗱。嗱，咪要讲埋呢单嘢先，屌阵间我先，我阵间我先屌抄剧扑街咁啊！Daily Mail 咧就嚟咗啦，系啦，咁啊，即系话呢个 Australia feels like a foreign country 啊，Most Australians believe the country is full and almost half of them support a ban on Muslim immigration，系啦，呢单嘢咧，咁就即系呢个叫 Australian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啦，即系 a survey more than 2,000 people also found that 54% want a reduction in the annual migration intake。咁就即系话 the three quarters 啊，即系 喂， 75% 咁 of， 讲，喂，咁讲，Dixie 有机会啦，下届 即系呢单新 有 闻 机 咧， 会攞一 呢 席 单 咧。 新闻，屌呢单新闻，我以为线稿嚟嘅，屌唔卵系，因为佢系 Sustainable Australia 嗰度 send 出嚟噶嘛，系咯，扑 应该唔系线稿系嘛？ 咩啊？系啊， 我觉得 Dixie 有机会 唔 啦， 系， 因为有啲人咧咁分析，有啲人又唔中意 Labour，又唔中意 Liberal，又唔中意 Green。 佢 但系又唔中意 Pauline Hanson，因为太激。 又唔想交税，系啦。 系啦，系啦，咁又觉得 Pauline Hanson 太激，咁冇得拣。跟住，诶，有 Dix Beaufort 都可以拣下啦，系咪先？即系唔系过识 Corey Benanti 噶嘛 ？Corey 又佢个 core 又唔系真系 New South Wales 嘅。 系咯，即系唔系净 New South Wales，全国都识 Dix Smith 噶嘛啲人。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 Corey 系红喺 South Australia，但系佢其他省其实唔系咁多人识噶嘛。 系啦，咁就即系 咁，同埋好多人都唔中意 Pauline Hanson 咁，你知唔知？我识嗰啲鬼佬好多唔中意佢。 我冇鬼佬朋友，我识埋啲残嘅屌。 佢哋唔中意 Pauline Hanson，话佢讲嘢真系太过 hate speech 咁样咯，即系觉得 系啦。咁就即系咧，即系 out of 呢个叫呢2,000条友咧，就 74% 即系觉得 Australia already full 啦，咁就即系令到呢个 road construction 啊、hospital capacity 啊、affordable housing 啊，同埋 fewer jobs 咧就系一个 evidence 嚟嘅。系啦，咁就即系嗱，54% 咧就想将澳洲咧就将嗰个 immigrant intake 啊，就由卅几万就 cut 到呢个19万啦，系啦，咁样，咁就即系同埋好多人咧喺呢度咧就即系觉得呢个叫做即系呢个叫做 more than half of these surveyed feared Australia is risking losing its culture and identity, with a similar number saying that it's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 and sometimes it felt like a foreign country。系啦，几正。 几正咁，你落到 Herschel 都唔似澳洲啦，系嘛？或者你入到嗰啲 Maryland 咧，所以唔似澳洲啦。Fairview 咁样嗰啲系咪先？ 啲西区啊，西边啊，西边啲咩西人啊，啲咩捻区？嗱，另外嗱，即系其实咧，承接住呢一篇新闻咧，我觉得好正嘅，即系即系呢一篇咧，我唔知你有冇睇啊？喺福布斯啊 Forbes 度登出嚟嘅，就 Australia's economic miracle depends on immigration, so why curb it？我觉得系啦，咁就即系 咪之前啊简诺夫讲过啦，饮鸠止渴啊嘛， 系啊， 佢讲过啦，之前系饮喂要即系靠 migrant 啲钱咯，本身唔识赚钱咯，澳洲嗰啲政府 唔系，其实系正嘅，咁就即系佢呢度咧就揾咗啲 OECD data 出嚟啦。咁澳洲咧原来系世界上咧第三高嘅 foreign born population 啦，第一就系卢森堡啦，第二就系瑞士啦，第三就系澳洲啦。 第四就系纽西兰，第五 瑞士唔系好难入籍嘅咩？ 瑞士唔系啊，但系佢系好易喺度做 PR 咁样啫嘛。咁你 survey 同埋 lower permit 咁过嚟啫嘛。咁你知 survey 嗰阵基本上系将你国家入边任何身份嘅人都会 survey 一次咁啊，即系除咗游客咁样咯。系啦， 哦，即系譬如有 overseas student 嗰啲都计可能 系。overseas students 即系总之你喺一个 registered 嘅 household 入边咧，你就会计啦。 哦， 系啦， 澳洲嘅多啦，你唔好净系睇 migrant， 其实最重嗰啲留学生啊，同埋嗰啲 temp visa 仲多啲。 系咁就即系佢呢篇文咧，其实 reaching visa 都唔少啦，系啊。 呢篇文就承接翻我哋头先讲即系 Daily Mail 嗰篇嘢咧，咁就佢就话All the secret to Australia's economic miracle 咧就系收移民咯，因为基本上你系啲人系唔捻识做嘢噶嘛，即系好似简诺夫咁讲咯。 吓，之前讲过啦，饮鸠止渴啊嘛，又搞走晒啲工业，咁你边有新边有 production 嘅其实。你谂下 Holden 都收晒皮啦，跟住之前 Toyota 又走啦，跟住仲有边个走啊？嗰啲厂嗰啲全部踢走晒。 但其实我嗱，即系佢呢度就话四五，即系佢呢篇文咧，即系呢条友都系攞四五七咁入嚟嘅，但系佢话佢冇兴趣喺澳洲留得耐啊嘛，即系一个佢有一个花生友嘅角度，即系其实好沈旭辉嘅呢个角度就即系佢喺度话澳洲咧，如果唔系靠四五七咧，根本系生存唔到。但系咧，佢就话佢都亦都话即系四五七喺度屌柒，即系佢亦都有暗踩啊。即系话呢个叫做喺2016-2017咧 ，top ten sources of permanent immigrants to Asia 咧，第一原来系阿叉，第二强国，第三系英国咁样咯。 系啊，我知啊，系啊，第一系阿叉。 系啊，咁所以 still 佢讲 still migrant 啫，但系如果你讲投资移民，应该强国多啲嘅。 系啊，投资移民多啲，但系即系呢篇文呢个美国佬嘅角度咧，我觉得佢系即系好沈旭辉咯，即系表面上话咩，之后其实喺度踩鸠嚟， 踩澳洲。 系喺度笑鸠澳洲咯，即系俾你班垃圾佬入嚟，跟住之后搞到成个地方閪晒咧。因为佢都讲明话，即系喺1990年嗰阵咧，即系最多人入嚟嘅系英国嗰啲啊嘛。咁就即系佢亦都讲话，即系譬如话瑞士啊、卢森堡，基本上你都系即系啲 EU 啲人搬入嚟做嘢咁样，因为所以文化上相近啫嘛。澳洲今日搞成咁，就系俾你班咁嘅垃圾嚟 fuck 吸晒咯， 迟早搞到瑞典噶嘛。 系啊。咁啊，即系你即系我自己就觉得，移民系应该输入嘅，不过即系真系唔该 strictly 系真系有 skill 同埋帮到澳洲，即系 譬如美国咁，你拣移民都系要拣啲 有 skill 嘅嘛， 即系你睇 H1B 而家都要 reform 啦，即系唔系乱鸠放啲人入嚟啦， 系美国都唔乱鸠放啊，系啊，之前奥巴马放太多人入去嘛。 仆街！我而家我就嚟又要飞美国啦，但我而家好捻惊，我入境俾人屌咯，仆街！ 而家好似查得好严啊，入境要系嘛？ 蛮烦，即系我而家考虑系直 停咁就系咯。 我考虑直接飞加拿大算。 我听啲人讲，如果由加拿大落美国都查得好劲喎。 系啊，我头先先，我今日晏昼我先喺度问我啲 friend， 屌，即系喂，你而家点捻搞啊？真系系啊！ 因为我听就咁，因为个 theory 就系话，因为咧好多 refugee 啊移民入咗加拿大啊嘛， 系啊，所以 咁佢惊嗰啲 Trojan Horse 由加拿大落翻美国啊嘛，所以佢哋都要查得好劲。 系啊，咁啊冇计啊，即系我觉得好捻烦啊，总之，因为我嚟紧要飞，系啦。 咁你会唔会好憎 Trump 搞啲咁嘅嘢？ 我 有啲鬼佬好憎喎。 我又唔系好憎，但系真 系好麻烦。 我都麻捻，即系我自己觉得麻捻烦，但系你话会唔会憎啊？又唔会嘅，屌真系，即系佢迟早都会搞 我。因为之前好多我识得有啲鬼佬客咧，加拿大人咁啦， 系啊， 即系佢哋嚟公干旅行咁啦。佢话咧，佢哋好中意喺加拿大咧，唔知佢有啲嘢喺美国平啲嘅，因为佢住喺啲 borderline 嘅。佢话佢好似入油定唔知咩平啲嘅，佢会落去美国，个个礼拜都落一次嘅。而家搞到佢哋都唔想落去，因为阿 Trump 搞到好麻烦啊嘛。 系啊，你系搞到好烦， 系啊， 即系唔系我自己有 friend， 我就因为我有 friend 就我 friend 就 跟住我有个客好兴仲话 ，Do I look like terrorist？ 唔系，即系我有个 friend 就做自己生意嘅，佢原本就谂住即系。咁你做自己生意咁，你好多时你可以 work remotely 噶嘛？咁佢谂住落 Florida 行个圈嘅，但系佢话谂下都系唔好啦，屌！即系无啦啦 weekday 咁样落 Florida， 咁啊无啦啦落一个礼拜咁，即系俾人以为佢落去即系唔知搞乜咁啊，系啊。 哦，好烦咯，系咯，落去问话问到死啊又。 咁啊，都屌都个钟啦，咁啊呢单嘢最尾都讲噶啦，咁啊即系我知你有兴趣要细路啦，咁譬如你有细路嘅话咧，你会唔会做嘢咧？ 嗰度做 part time 嘅，即系 childcare cost 太贵，黐线嘅，你摆佢落 childcare 俾自己睇先。 系啦，咁啊， 啊 因为澳洲系咪，譬如你唔可以留细路仔屋企嘅？即系虽然嗰阵我屋企人都冇理噶啦，即系照留我同我细佬喺屋企噶啦。 好似唔得噶，犯法 系 噶。 啊，但系嗰阵我爸妈癫噶嘛，佢识七噶嘛，佢唔理噶嘛，所以我成日即系同我细佬喺屋企睇电视。 我以前我细个都系咁嘅，我时喺屋企睇电视嘅， 咁 做功课睇电视。 系咁噶啦，屌！即系你屋企会发生啲咩事啫？系咪先？即系你唔系走去乱啊，搞炉头啊，搞滚水啊，咁系咪先？咁啊，即 系咯。 系喺澳洲咧，就即系讲啊，呢个叫呢个叫做 average 嘅叫做即系呢个叫 childcare 啊，即系喺澳洲180蚊一日嘅，咁喺 inner city 嘅 city 咧就200蚊一日嘅，系啦。咁啊， 200蚊咪平咯，有啲要250啊，206都有啊， 系啦，咁你即系一个礼拜， 睇星星噶，有星星制噶 系 嘛。 啦，一个礼拜5日嗰啲咧，咁你基本上一个月差唔多俾成 咁买，咁 千五蚊， 有咩嘅 refund 嘅，即系 rebate 啊嘛， 有 subsidy 噶嘛， 有 系 rebate 嘅，直都有 rebate 嘅，睇你人工有 rebate 嘅，系啊。 咁啊，基本上咧，即系咧呢个咧就系呢个叫做，即系呢个 OECD 啊，呢个叫已发展经济嘅就系最贵嘅。咁即系其实你。因为你讲紧系即系澳洲而家你嘅 salary，你嘅 average salary 82蚊一年啦，即系我唔知点解咁高啦，系啦，即系应该系比嘢扯高啦，因为我自己识好多 senior 嘅人，其实都搵唔到咁嘅钱嘅，即系都系6-7万嘅啫，系咪先？ 6-7万系 average 啦。 唔系，但系佢呢度即系 statistically，佢话系82000嘛，咁 whatever 咁 啦。 佢拉埋 Malcolm Turnbull 嗰啲人工高啲，冇得计啦。 系啊，即系 whatever 啦，但系即系一般嚟讲，即系我识嘅人系六七万，即系五六七万都冇啊，屌5-6万嘅，我识啲人系啦。 哦。 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咁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咁贵嘅话，佢可以攞翻一半，其实都成旧水一日。咁点解要生仔啊？ 点咩？即系我唔明，即系你讲多次。 我讲多次就系，即系你 given 你嘅 childcare cost 咁贵，咁点解仲要生仔？ 好多人都唔做嘢噶，好多一系 work from home 啲阿妈， 咁 佢哋 你， 摆 childcare 唔系摆5日噶，佢哋摆 childcare 譬如摆可能一个礼拜两三日咁，好多都系咁样。 但系你，但系你，其实你说嚟你为你唔系两个人做嘢，你为唔到皮 睇你住边区同埋点样咯？你好多而家有啲就特登同阿爸阿妈住，譬如自己买一间屋嘅就租俾人，点解咧？因为可以有阿爸阿妈帮佢睇仔嘛。 咁你阿爸阿妈咁即系你恰鸠阿爸阿妈，即系阿爸阿妈冇佢嘅生活嘅。 咁你冇计冇钱啊嘛，啲人。 咁你做咩要生咧？ 吓？ 咁你做咩要生？ 咁我点知嗰啲人点解要生？有啲人中意大，有啲人都照生噶嘛， 咁 啲鬼佬都唔理嘅。 即系屌你冇钱啊，唔好捻生，扑街！即系唔系？即系我觉得 childcare 贵咧系应该嘅。点解咧？即系一来就系 cap 政府税啦，二来就系屌你自己啊，屋企电费啊，你都喺度冚冚声啊！你谂下，即系我喺度灯光火灼成日，凑住成班细路，又要请啲咁嘅，要请啲咁嘅老母嚟睇住佢，啲 喂，其 实 之前我之前都讲过啦，点解会咁贵咧？其实咧有几个原因，我讲咗其中一个啦。之前就系、是、第一就系政府搞到而家开 childcare 好难开，嗰啲礼咧好麻烦， 啲牌又唔出啊嘛。 系啦，就是、Julia Gillard 搞嘅，本来之前都冇咁贵嘅，就系、是、Julia Gillard 咧搞到嗰个 Finger 仲难攞牌。 又关工党事，系啦。 系啦，咁工党搞到难攞牌咧，就搞到啲 childcare 贵。第二咧，就系咧政府咧就其实啲人之前都投诉嘅，话点解嗰啲 community centre 咧唔开 childcare 服务？ 系啊， 政府嗰啲系啦， 跟住咧， 全部搞私人，咁你咪实贵咯，系咪先？ 梗系 你咪 贵 政 啊！ 府冇嘛，政府你冇嘛，你香港都有啲系即系譬如嗰啲社区会堂都有嗰啲托儿服务噶嘛， 系啊， 呢度冇噶嘛，呢度你知唔知啊？ 咪自生自灭咯，叫你。 系啊系啊，同埋我唔明点解啲人一定要日日放 childcare 嘅，即系你搵钱，你有好多而家 work from home 噶嘛可以。 我自己就即系我， 同埋点解啲公司或者政府唔可以整啲好似日本嗰啲啊？日本嗰啲系阿妈喺楼上翻工，个仔喺楼下噶嘛。 唔系啊，Macquarie Park 嗰度，嗰啲新嗰啲系嘅，好正嘅，我见到。 系咯，咁嗰啲你咪唔使特登去 childcare 咯。 系啊，咁啊，即系。唔知啊，即系我自己就即系我一来就系我冇咩兴趣，我冇兴趣要细路啦，即系至少喺澳洲啦。二来就系我觉得系我计嗰条数，我系唔明点解要生，我到而家都唔明点解啲人要生仔。 哦， 即系 澳洲 OK 嘅，因为 即澳洲嚟讲，我觉得你个仔唔会饿死嘅，点都会点都生存到嘅。但系你香港嗰啲就唔同啦，香港会死噶嘛。 即系我已经算人工高啦，我都唔捻敢生。但系即系啲友仔仲要系即系两件。 澳洲 OK 嘅，其实我觉得澳洲唔太差。你香港真系唔得，香港一定生唔到仔。 香港已经 out of discussion。 你自己都要买间狗屋，跟住仲要个仔住狗屋，难通？ 你自己都嫌屈质啦，你再加多件膝头碌落去。 一啲流鉴鬼黐线仔，点塞落去啫？ 自己都嫌屈质啦， 两分分钟连两公婆都塞唔落，而家啲扭细路。 咩啊？两公婆咪塞自己条嘢落老婆喺度，咪塞得入咯？再塞低啲嘢。 咩？有冇睇嗰个咩阿林敏聪嗰套咩？ 边套啊？ 咩极度空间定唔知咩？有欣 你睇你睇咗？屌我唔想见，我唔系陈兴王啊！屌我唔想见到欣儿啊！ 跟住欣儿，跟住阿林敏太瞓太空舱啊嘛，唔知咩极。极落世界咩太空舱，跟住林允聪同阿欣怡讲话咩？你都唔知道太空舱有几正，入去同阿张继聪爱的交响乐。 What the fuck？ 唔好意思， 好好笑。 你喺边度？ 而家澳洲就系咁。 你喺边度睇嗰套戏？ 上网睇咯。 咩啊？你上网 爱的交响乐啊嘛？ 你上网有睇咩？ 上网我睇嗰啲 trailer 啲啫，我冇成套睇晒。但系真系好少啊！爱的教响我，瞓太空舱 啦。咁啊，即系我嗱，即系呢个其实我系啊，即系总之就系、是、我唔系 澳洲而家差唔多啲楼越起越细，你睇下而家其实就好快都变太空舱。 总之 你而家起啲迷你嘅全部都四廿个 square meter 咁样。 总之就系呢个叫做咁啊，即系算啦，即系嗱，节目完结 之前。同埋我想问下， 屌我讲紧嘢啊，仆街！你想问乜嘢啊？ 都问咧，点解啲人咧生 apartment 都生仔咯？喺澳洲， 咪啊，屌咁鸠痕， 唔系 apartment 生仔， 鸠痕閪痕啊嘛， 边有位凑仔啊？你咁细嗰啲 apartment 一个房咁点生点凑啊？ 咁啊，即嗱，算啦，咁啊，即系我唔知啊，屌，即系如果我有细路嘅话，我一定系转屋嘅。咁啊，节目完结之前咧，咁啊，同大家分享啲数字啦。咁就澳洲啊嘅 parents 啊就。一个 household income 就使 15.7% on 呢个 child care cost 系啦，咁啊 OECD 个 average 咧就系 12.6%， 咁啊即系其实咧呢度咧就 break down 咗咁嘅，即系譬如佢呢个 assume 咧就$180一日咁样啦，即系如果一个 daycare centre 咁就系 5 days a week for 52 weeks a year， 咁就260日。一年咧，你 out of the pocket 咧，你系要俾呢个叫做46,800蚊嘅。咁譬如你$200嘅话咧，就一年要俾52,000。咁啊，150蚊一日咧， 仲贵过读私校。 咪啊，屌你150蚊一日咧，咁啊就要39,000嘅。即系呢个 after tax income 嘅，即系你唔好唔记得系。咁啊 ，after 呢个 government subsidy 咧就。2017-18年咧就会俾翻7,613，你话屌俾咁卵少嘅就扑街，咁咧你 out of the pocket 咧你就要俾30,000，即系譬如180蚊计咧，你就要俾39,187蚊，200蚊计咧， 仲贵过读私校， 系啦，44,387， 超车仲贵过私校， 咁啊151蚊一日咧就要俾31,387。咁啊，即系譬如咧，呢、這个叫做呢、這个叫做即系呢个譬如嗱，即系譬如呢个叫做你 combine income 咧，就185,000咧。咁啊，即系呢个系比高收入噶啦，就俾$10,000啦，系啦。屌，即系其实摆明系玩鸠你啫，即系高收入字可以攞翻多啲，其实都好贵，就可以攞翻36,800啊，或者42,000或者29,000咁样嘅，系啦。 哇！ 咪先 ，sorry。呢、这个系 ，sorry， 呢个系，即系其实你单身唔系 ，sorry， 第一个系单身狗啊，屌7,613啊，咁譬如系，你赚得少过185,000咧，咁你 OK， 咁其实呢个都公道，咁就即系你要俾23,400或者26,000咁样咯，但系你无啦啦揞20,000+一年 after tax 都好捻贵啦，系咪？ 唔系，咁咪仲贵过读私校咯，咪话 一年俾20,000，一年俾20,000咁。 读私校都唔使20,000咧，有啲私校 Catholic school 嗰啲 唔使，因为 Catholic school 系政府资助噶嘛。 咪系咯， 系啦，咁基本上呢度就话咧 15 hours of free preschool is not accessible until the age of 4，即系基本上咧就屈你系起码4年要揞呢10皮嘢出嚟咯，即系至少10皮。 如果你所以好多女嘅好多阿妈都唔做 full time 咁解咯。 咁你唔做 full time， 你边度够人工咧？边度够钱咧？ 吓、 你只你只工你你好啦，你你你你你个男人好搵得搵多多好多钱。 咁有 allowance 噶嘛？你越翻得多工会扣添啊，反扣。我啲朋友教我计啊，佢话其实个女如果个女嘅做 full time 唔抵噶，你计翻个 allowance 条数咧，因为佢会扣噶嘛。 但系你读咁， 所以佢哋会计到尽翻几日，譬如翻三日或者翻四日咁咯。 但系你读咁你读咁捻多书喺度沟流，你唔觉得你嘥咗自己人生嘅咩？ 咁你用返你嘅 knowledge 去教返个仔可以。 屌但我觉得係嘥咗自己人生囉，我好撚发西斯，我结咗婚都要老婆做嘢嗰啲㗎。屌如果唔係即係。 唔抵㗎，即係佢哋计过俾我睇，我觉得 你 唔撚 等 嘅扣返税係唔抵㗎。 咁好撚咁咪唔好生囉，屌。咁你嗱呢度就 the average Australian wage including bonuses is around 82 grand, meaning dual income families will only have to earn 10500 above the wage to reach the 185,000. 食屎呢，总之是即是生仔戆鸠的行为啦，即是计落child care之后，你仲未有补充啊？ 冇乜特别嘢补充啦，即系我觉得如果佢要解决 child care cost 嘅问题，就系政府一定要政府搞咯，冇理由政府唔搞。我唔明点解嗱，你加拿大都有噶嘛，政府有搞噶嘛，唔知点解澳洲唔搞。 政府有，政府好好嘅，其实系。 你咩？ 即系政府佢系佢而家佢系即系 澳洲政府冇 child care 噶。 加拿大咁啊食， 加拿大有噶嘛？ 所以咪即系你计落条数生仔戆鸠咯。唉、哎，讲完啦，咁啊你冇嘢讲啊，收皮啦。咁啊咁啊唔觉系啦，咁啊今集做得非常之好啊，我自己都觉得好好听嘅。咁啊，我哋下集再倾啦，多谢各位收听，拜拜。